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疯。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写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北京澳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更多好礼详询北京澳之旅奥迪0106137888。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11月16日上午，涿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19大专题集中学习会议，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践行4个意识，牢固树立4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奋发图强，努力工作，为建设经济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贡献力量。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主持会议，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会议。11月14日，河北省召开全省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科学合理地做好投资和项目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促进项目早落地早投产，要努力破解瓶颈制约，切实做到精准招商，各地要抢抓机遇，狠抓落实，主动作为，打造创新理念示范区，以更大力度、更实措施、更严作风，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全力完成今年任务目标。为发挥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主渠道作用，在全市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10月14日，涿州市委宣传部召开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出席会议。刘丹强调，要以新思路、新作风、新举措，确保党的19大精神学习深刻、宣传透彻、贯彻到位，统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思想，举全市之力扎实做好党的19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为加快建设京津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做出应有贡献。我是马玉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好音乐959，

像我这样爱自己，为难着你。 我